福克森·霍曼。 哎，对。 在 S 本监狱服刑六个月，欢迎回家。你的生活区是 Y 区天堂镇，可以了，快走吧，快。 准是天堂镇， 你做梦活的，想都别想。 开始下降至十二分区黄区，900英尺，700英尺，400英尺，在该区要小心，这儿的市民正在暴乱，不准愉快。 总比监狱好啊！别乱一群疯子。 吃回收食品，生活更快乐、更健康，彼此要和睦相处。请吃回收食品，回收食品对环境有益，对你的健康有益。 啊嘿！啊哎！ 哦嘿！瞧我抓到了什么？啊，一个小白脸儿。 让我瞧瞧，你是判官的探子。 我探子？这家伙可真逗啊！不不，我住这儿，我将要住这儿。如果能活着，也许我该住酒店。 没门！听听外边，外面在争斗。大争斗。 就和警校模拟战斗一样，是交叉火力，我领头，你跟着。 这不是模拟，小孩别乱来，等候增援。啊！赫西和布里斯克在天堂镇报告， 我们被高楼火力压住，请求增援。天堂镇 M 街和 Costillo 街拐角需要增援，速派增援。 天哪，他在那当活靶子了， 他心里有数。 我就是法律，现在放下武器，这儿的人现在都被捕了，这是最后一次警告。 是觉得判官， 你见了他那么怕，难道就不怕我？ 我看干脆下楼去假投降，趁他不备干掉他。我馊主意。 嘿，觉得来抓我。 我早料到了。 长官快隐蔽。 你们听着，他们在300米以外发射箭弹，这种箭弹在200米以内具有杀伤力。没事的。你们在这儿干嘛，赫西判官？ 我们在等增援。 我就是。我们过去排成一路，动作快，跟着我，我领头，你殿后。榴弹， 榴弹。 好，长官， 在40楼汇合。哎，再拿起弹药来。 彼此要和睦相处，请吃回收食品。 准备好了吗？ 好 了。打！ 让他们见鬼去！ 这一间已经解决了， 下一间我来。 不，小孩站住， 你们被捕了。 不， 去死，判官。你们被捕了，